停留。打开心的眼睛，追向那灿烂远景，大胆改变，不要再犹豫。少年的心

感情是互动，眼睁睁